外国媒体分别于13号和14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对北极星二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进行指导的消息。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古巴、伊朗、印度、新加坡、日本、埃及、德国、委内瑞拉等国的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网站等世界主要媒体，分别以朝鲜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力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射射大获成功，朝鲜发布新型弹道火箭射射获得成功，被朝鲜的新型弹道火箭射射震惊全球等媒体做了报道。